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前一阵子呢，歌手老狼在网上火了一把，他呢在自己的微博上晒出了和几个朋友在饭桌上即兴弹唱的老歌的一个视频，他不久之后呢就刷爆微博，获得了数万的转发。那么我们的直播帖呢，今天也是再一次圈了一下这一条视频，所以说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可以再去看一下哈，那感觉确实很不错，有美酒，有美食，有音乐，有朋友，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才是令人羡慕的生活，是吧？那么就连他的这个老友高晓松也说哈，这个太美好，想起年少时无数个这样的夜晚。那么就是这样一句话呢，也把很多朋友的思绪拉回到那个纯真美好的青春年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回忆一把青春，我们来说一说代表青春的老狼。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谈香云路。 老狼的故事呢，还要从1994年开始说起。当时呢，央视这个办了一场这个大学生的毕业晚会，那一台晚会呢，有两个节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呢，就是何炅同学自编自演的小品《渗透》，撑起了足足20分钟的笑点。还有一个叫做王阳的年轻人唱了一首《同桌的你》。那么原名王阳的老狼怎么也没想到，这么一首歌真的是改变了他的一生，让他和写这首歌的高晓松共同开启了一段崭新的人生。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老歌《同桌的你》，来自老狼。 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同桌的你来自老狼。那么聊起老狼年轻时候的故事呢，高晓松这个人呢是肯定绕不过去的，是吧？因为当初呢就是他让老狼被人们所熟知。当年的高晓松为了在学校里耍帅，就搞了一个乐队啊，这个但是呢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主唱。后来呢有一天一个姑娘跟他说，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人吧，绝对靠谱。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老狼。当时呢老狼已经跟现在的妻子潘倩确立了情侣关系，而且呢正是热恋时期，两个人呢经常和潘倩的一个闺蜜在一块玩啊，我也挺佩服这个闺蜜的啊。闺蜜呢发现，哎，老狼嗓音不错，就说，哎，我有一朋友叫高晓松，他们乐队缺个主唱，要不你去试试吧。后来呢帮忙牵线搭桥，一联系让高晓松和老狼就这么认识了。接下来呢继续来听老狼的歌《恋恋风尘》。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忧伤开满山岗，等青春散场，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走吧女孩，去看红色的朝霞，带上我的恋歌，你迎风吟唱，露水挂在发梢，结满透明的惆怅，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 恋恋风尘来自老狼。其实呢老狼跟高晓松第一次见面呢也不是特别顺利，主要是高晓松的原因。当时呢穿着一身军大衣，戴一草帽，然后身上呢带着一股痞气，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高晓松那个样子哈。老狼呢看着他呢从远处走过来，心里就直犯嘀咕，这是清华的学生吗？他不会是一卖菜的吧。后来呢老狼把高晓松带到家里，老狼的妈妈看了他呢也以为他是一流氓，老狼呢赶紧解释说，不不不，妈，这是清华的学生。后来呢等妈妈出去了，他就当着高晓松的面唱了几首歌。老狼那个时候的嗓音呢是很高亢的，唱了几句呢，哎呀，把高晓松听的，他的话来说就是骨头都酥了。

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后知后觉说，曾经热血万丈，曾经莽撞无知，但是经历的过往都是现在快乐的源泉。追梦人也说，除了同桌的你，我还很喜欢老狼的久违的事。齐峰也说，哎呀，满满的青春期回忆啊，那时候不会唱同桌的你，简直你就不是一个学生。嘿，这话说的哈。琴外不依说，青春不曾陌路，在我心中老狼、许巍、水木年华、李健、郑钧，我的青春属于这些歌者，有幸在生命中与这些人同行，来听他们的歌。老狼呢，最开始出名是在当时北京玩音乐的大学生的圈子里，那时候呢大家伙条件都不咋地，那么高晓松的乐队呢其实是一个重金属乐队。别看高晓松当时是一个文艺青年，老狼呢又唱这个校园民谣，但其实他们最开始玩的是重金属，很重的那种音乐。因为那个时候呢，摇滚重金属是最受欢迎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大家条件都不好，很多年轻人呢都在这个政法大学的门卫室里排练，因为那个地方的收费低，摆一套乐器啊，几个乐队啊轮着练。每一次呢，高晓松他们排练结束，都会悄悄的从墙角拿起把吉他说：“哎，哥几个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一首这个骚柔小调，弹给诸位听听吧。”一曲唱完，大家基本都是摇头。因为去那儿排练的基本也都是玩摇滚的，那时候呢他们是看不上校园民谣这种风格的。不过不论好坏吧，高晓松和老狼呢算是因为这事儿出了名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是一首老狼翻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北京的冬天》。 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拥挤着的人们，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匆匆走过的时候，不能发现你的面容，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北京的冬天来自老狼。那么最开始呢，老狼跟高晓松都挺清高的，因为唱歌呢已经有点名气了哈。但是呢要真正的走上这条路，还是遇到了一些坎坷。当时呢北京的唱片公司就两家，就是朋友呢就拿着自己的音乐小样往唱片公司跑。但是呢这个有一家公司好不容易看中他们了，就说你把版权卖给我，我拿给别人唱。结果呢高晓松就不干了，他就有一个要求，说不管怎么样你不让老狼唱的话就不卖。后来呢这家公司就作罢了。后来呢有一天黄小茂找到他们说，你的歌不错，喜欢。那高晓松还是这个要求，黄小茂呢就尊重了他们，直接找到老狼。那么这会儿老狼什么情况呢？大学毕业，失业在家，之前呢在一个合资企业当业务员，天天坐着火车去外地给人装设备，可能是觉得没啥意思就辞职了。

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坦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来关注天气。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下午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天高云淡，气温比昨天有所回升，午后白天最高气温20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感觉舒适，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 2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 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儿咱们来聊老狼，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麦启说，记得那年高中下午放学，听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感动了好久好久，但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歌。当时哪有什么摇一摇听歌识曲啊，好像都是因为有最纯粹的共鸣而已。远景也说了，岁月你油腻了我们的躯体，好在它不曾油腻我们的灵魂，庆幸每一次听到老狼的歌还是会感动。一帆风顺也说，有多远就走多远，我不会怕难，你说还有时间，我还能走很远。老狼的这一首有多远就走多远也很好听，别有韵味，相信呢我们像老狼一样初心不改的话，青春就不会老去。那么其实呢，老狼最开始决定正式做歌手的时候是不被家人看好的。他的妈妈呢，虽然说也是音乐界人士，交响乐团的团长，但是呢在妈妈看来呢，老狼和高松呢都是二把刀，哎，难成事儿。那时候呢他就跟高松说，我们家老狼要是能成，我早就帮他了，还用你啊。结果呢在黄小茂的指导下，老狼录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从此真的投身到了音乐界。那么这儿呢就有一件特有意思的事儿。这张唱片推出几个月之后呢，有一次高晓松去老狼家，就听见老狼的妈妈在电话里说，哎呦，我们家老狼出场费可高啊，你这个不行，得加价。所以说人都是会变的哈，主要是看你的成绩的哈。好吧，继续来听歌，依然是来自老狼的虎口脱险。 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把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 口脱险来自老狼。成名之后呢，老狼没像其他人那样着急追求功名利禄，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人生。当时呢，他的生活状态是偶尔出去接个演出，钱赚的差不多了，哎，就去酒吧呢唱英文歌，或者说是做其他自己喜欢的事儿。后来有一年呢，有一家公司找他说呢，要把他包装成为红遍亚洲的歌手。老狼呢一听还不错，那就仔细一打听呢，他就对方就说一天要换十几套衣服，赶七八个通告，然后他就再没联系人家了。后来呢，有一段时间《同桌的你》唱腻了，就产生了拍电影的想法。当时呢，有人就给他看过一个剧本，名字呢特别奇葩，叫做《我在成都火车站捡了一个彝族姑娘》。老狼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不靠谱，后来呢就再也没有动过拍电影的心思了。没事干的时候呢，他宁愿谁也不联系，宁愿待在家里看看书也好。继续来听歌，来自老狼和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 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 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 我要你来自老狼和任素汐的演唱。其实与其说是他俩唱的，不是说基本上都是老狼自己一个人唱的哈。高松就说过，说这么多年老狼一直都没变过，青春期看什么书，现在还看什么书，小时候爱过什么人，那现在还爱那个人，始终是那个温柔的学生，穿着忧郁的白衬衫，有着清澈的眼神，一开口唱的还是青春的感伤。那老狼自己说呢，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灰暗的宅男，他说高晓松的开朗乐观和直率让自己的生活呢能有点乐趣，他能带我干我想干但不敢干的事情，玩乐队呀，出唱片呢，都是他带着我。那么这也是后来老狼为什么会出现在芒果台歌手的舞台。原来后面是有人这个忽悠的是吧。好吧，一起来听想把我唱给你听，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老狼和小柯等人共同演唱的一个版，一起来分享。 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 趁年轻尽情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红 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地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 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老狼和小柯等人共同演唱。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今天来说老狼。刚才呢这个说了老狼出现在芒果台歌手舞台，我用了一个忽悠这个词哈，我还觉得是不是有一些说过了有点不妥，但是呢后来呢看到了这个小松说的一段话，就觉得呵呵他说什么呢？其实节目组之前已经两次找到老狼了，但是都拒绝了。后来呢还有高晓松给他打电话说，哎呀你看你天天在家带孩子都惯成家庭妇女了是吧，你去吧，你得让人知道知道中国音乐不是从选秀才开始的，远在选秀之前就已经有过无数的优秀作品，你出来让大家伙见识见识，不然的话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一说相声的。所以说就冲高松的这段话，老狼才登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月光倾城来自老狼。 月光下的城，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人群里的风，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谁不知不觉叹息，他那不知不觉年纪，谁还倾听一叶知秋的美丽。早晨你来过，留下过，弥漫过樱花香，窗被打开过，门开过，人问我怎么说，你曾唱一样月光，曾陪我为落叶悲伤，曾在我满雪的窗前画我的模样，那些飘满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那些飘满雪的冬天，那个不带伞的少年，那句被门挡住的誓言，那串被雪覆盖的再见。 月光倾城来自老狼。听歌的人呢总说老狼的那些音乐是用来怀念青春的，呼朋引伴的自由岁月都在他的歌声里，那是属于一代人的记忆。老狼自己也觉得，他说那个年代呢确实值得怀念，那个时候人们的理想呢就是做一个诗人而不是当一个流行歌手，而且呢做音乐也都是比较纯粹比较理想主义。但是呢现在都不一样了，追求的东西都变味了，所以说呢很多人都愿意去怀念过去。好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老狼的，叫做模样。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速度与激情的第七部。明天11点876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